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这几天一段叫做台湾导游爆内幕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被刷爆了。在视频当中呢，一位操着一口台湾腔自称是导游的女子向车上的大陆游客说道，康师傅在大陆使用的馊水油数量是台湾的56倍等等。那康师傅公司已经声明就恶意重伤向警方报案。那这段视频为什么会刷屏朋友圈呢？导游这番话是否会涉嫌恶意重伤呢？康师傅该如何面对可能面临的所谓的无辜呢？今天还要关注一个百万巨奖的案子，彩民老李中了600万奖金，但是钱呢被他人冒领走了。他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说是民事纠纷，得到法院起诉。那法院也对这个案件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案件涉嫌的是刑事犯罪，又将案件移送公安。如今2年多过去了，老李呢是巨额奖金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而冒领人也失踪了。官司打了2年，律师费就花了80多万。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去年10月份，台湾爆发了一个康师傅馊水油事件，台湾各界就掀起了一个叫灭顶运动啊。这个鼎鑫集团和关联的企业多名高层陆续被判刑，而最近一则台湾良心导游向大陆游客揭露康师傅惊天内幕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中热传，这个抵制的话题又重新的燃起了。在这段视频当中呢，这位操着一口台湾腔自称是导游的女子向车上的大陆游客说到，康师傅在大陆使用的馊水油数量是台湾的56倍等等。那对此网友纷纷在微博朋友圈或者微博当中主动的转发这段视频，在表达愤怒的同时也谴责康师傅，同时也质疑了政府部门的失职。而一些名人微博大 V 呢也相继转发视频表示支持。崔永元在转发视频时表示，大陆人都应该知道。而台湾歌手黄安也发布微博说，康师傅被证实使用馊水油早就不是新闻了，还表示鼎鑫的背后是日本的日清集团，同胞们吃一碗小日本就赚一碗，他能瞧得起咱们人傻钱多吗？那就相关的报道，我们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最近有这么一个视频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题目是台湾导游呼吁大陆游客抵制康师傅，因为涉及到食品安全，所以引发了高度关注。在这段视频当中呢，有一个女导游，她说康师傅在大陆使用的馊水油的数量是台湾的56倍，她呼吁大陆游客一起来抵制康师傅。 大家不能不担心，这种速食面可能很多人在旅行当中是首选的这样一种食品，因此它会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大家格外的关注。不妨从女导游的视频开始看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台湾这么重视食安的地方，我们居然发生这一个馊水油，而且是由这么大的一个厂商品牌叫鼎鑫集团去干出来的一个好事情。所以像各位，您现在在台湾，你会发现你在各个小店，不管哪一个便利店，你会发现你基本上你是找不到康师傅的任何产品的，因为全台湾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所以台湾，全台湾的人民，我们正在团结的进行一个叫做灭顶行动。什么叫灭顶？消灭鼎鑫集团。但是啊，各位啊，你们那么支持他的商品，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在台湾所生产的这个馊水油跟运到大陆去贩售的馊水油，大陆是台湾的56倍，大陆是台湾的56倍。可是这个新闻大陆有没有报给你们知道？没有， 没有， 台湾知道。那我个人呢，我会继续的支持这一项的行动，直到鼎鑫完全退出台湾。但是鼎鑫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样？随便啊，无所谓啊，大陆14亿人，我怕你啊？大陆谁不吃我的康师傅方便面？谁不喝我的矿泉水？谁不喝我的那个饮料？我无所谓啊，大陆就算10亿人都不理我，4亿人支持我，我也发财啊。他根本不看重台湾的市场，所以我每一个团队，我都会在我的车上跟各位讲，不要再支持康师傅任何的企业。像我都会跟大家说，你要多支持台湾，但是就唯独康师傅这个，你不要去支持他。还有天福名茶，他又再次的在台湾又开店之后，又爆发出来农药超标的事情。 那康师傅这个呢，我只能讲，我每一团的宣导，我能够影响多少人我不知道。可是各位，你们信不信？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一个人影响十个人，十个人再影响十个人，大家两岸同心齐力的把康师傅给搞倒，你信不信？可以改善，绝对可以改善你大陆的食安问题。因为这么大的企业都被你们弄倒了，你觉得小家的会不会收敛一点？ 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两天在微信朋友圈当中被刷爆的这个台湾导游的一段视频。那对此，康师傅公司已经就恶意重伤向警方报案了。声明中说，康师傅在中国内地生产与销售的产品从来没有涉及台湾近年来的油品事件，从未进口并使用台湾相关油品。声明表示，康师傅在生产经营各环节都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标准，严守食品安全底线。那针对相关视频当中恶意重伤行为，康师傅已经于第一时间向相关媒体平台进行举报，并已向所在地区警方报案，提请司法介入调查。那他们的官方微博还贴出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台办分别在2014年10月22号和2014年10月29号发布的两则消息，证实康师傅在中国内地生产所使用的油品是安全无虞。那么我们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台湾地沟油事件的始末。在2014年9月14号下午，康师傅发布公告，确认该公司部分产品使用了地沟油作为原料的劣质猪油。不过康师傅也在这份公告中表示，在大陆制造和销售的产品并没有卷入台湾地沟油事件。这个馊水油事件爆发一个月之后，鼎新集团旗下企业以饲料混制食用油又被爆出，再加上2013年11月份还有一个橄榄油掺铜绿叶素事件，那这家旗下拥有康师傅和味全等品牌的知名企业，一年就爆出了三起食品安全事件。那随后鼎新集团全面退出台湾油品市场，在2014年12月，康师傅的母公司鼎新顶不住了，49亿买101大厦股权。那我们就相关的这段视频所产生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请教嘉宾是来自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你好，主持人。 现在我们看到报道，康师傅公司已经报警了。那这个事件是不是够刑事案件了啊？这个恶意重伤算什么样的一个罪过呢？ 关于这个恶意重伤啊，本身是不算罪过的。但是呢，如果他在特定的范围内啊，不特定的范围内，如果宣传的话，那就有可能涉嫌到这个一个罪名了。在对企业进行损害的话，那就是损害商业信誉罪；如果是对个人造成的这个影响的话，那么就是诽谤罪。这两个罪名是不一样的。 这涉嫌刑事犯罪的罪名。 对， 但是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了。 对，必须得有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比如说针对企业或者个人，这个影响有没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标准来证明有损失了，有影响了？ 对，就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女导游的这个事件啊，女导游的这个事件，视频呢，现在在这个朋友圈呀，还是网上在广泛的转发，并且呢，也有很多的大 V 对就此事呢进行了评论。那他的这种评论呢，又会引导他的粉丝对这个事情进行评论。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一种大的影响。另外呢，就是像康师傅这种企业呀，每月的这个财务报表，在这个事件出现以后，我相信啊，肯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的。比如说以前可能挣10亿，现在可能就剩几千万了，那这种经济上的影响也是一个证据。那么综合这两个证据，就能够证明这个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 就生活当中，比如说针对个人的话，那么导致我的一些名誉受损，比如这个不好的微博被很多人转发了， 对， 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一些影响， 是的， 都可以证明你是不是构成一个刑事犯罪啊。当然您刚才讲这本身恶意中伤可能不构成刑事犯罪， 对， 但如果造成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企业有个罪名啊，叫损害商业信誉， 对， 有这么一个罪名是成立的。 对， 但是这个事件是不是真正构成这个刑事犯罪，还要进一步来调查， 对， 来警方的一个公布。 对，是的。 那这个导游就算是恶意中伤者了，你去造谣说别人不好了，当然对康师傅来说，他就是一个把他给起诉了，或者把他给控告了吗？ 对， 就是对本人的一个控告。也许啊，这个事件其实有可能是有背后的力量的， 这有可能而已。 对，有可能而已。但是如果、啊、康师傅在对这个导游进行诉讼的时候，并不知道，或者是说并没有正确的证据来证明他有背后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也只能对这个个人进行诉讼了。 那你在北京，在中北京起诉他，比如说报警了啊，那么但是你针对这位导游，他是不在本地的，他是在台湾，在境外了，那这个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呢？ 这个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康师傅选择在北京报案的话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在网上啊，北京是肯定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我认为啊，康师傅应当是选择那个台湾来报警，这样是有利于去追究这个女导游的法律责任的。但是如果他选择在北京报警的话呢，我们大陆也是有审判的权利的，可是呢、会在执行上有一个问题，他可能没有办法执行，因为女导游可能不会来大陆，但是只要她来大陆，我们是可以依照我们的法律来对她进行制裁的。 但她不来， 对， 就 没有办法。对， 那您分析啊，这个台湾导游报内幕这个视频为什么会刷爆了朋友圈呢？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可以反映出几个社会现象。第一呢，就是中国的这个食品问题啊，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各种这个食品安全事件呀，已经导致老百姓啊对这个食品的制造者以及监管者高度的不信任。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在真相不明的时候呀，老百姓只要对自己的胃口就疯狂的转发这些行为啊，也反映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浮躁和激动的情绪。第三点呀，就是在真正的正义的披露和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达到自己的所谓的正义的这个混杂在一起啊，导致这个网络一片混乱。而老百姓呢，也常常在毫无防备的这种情况下呢，成为非正义的代言人以及宣传者。所以啊，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啊，无论任何的信息，我们要常理分析，而不是盲听盲从。客观的对待，理性的转发。 特别是这次事件又康师傅引起的这么大的一个食品品牌， 对， 所以人们很关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一些议论都非常多。 对， 那现在这康师傅怎么样能够面对，或者是去消失这种可能存在的无辜呢？ 这个还是需要，首先呢，这个在台湾彰化法院这个鼎新馊水油案件呢，目前还在审理的过程中，只有得到这个馊水油案件的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可能才能够让这个康师傅鼎新集团呀、有一个 更有力的一个 对 一个回答。 对， 但是可能目前如果说当然发了声明了，报了警了，可能仅仅是一个声言厉色，还不能够抚平这些事实真相，或者说是抚平网民们的情绪。 对，因为毕竟是自说自话。像这种情况肯定是没有力度的。 要作为这个食品企业，可能目前还是需要你有一个自身的一个质量过关。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本身啊，鼎新集团在去年发生的这些馊水油案等等，已经是在自身本身确实有问题，所以才授人以柄。让这个台湾的导游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这么多的报道。 所以说日后可能还随着这个调查吧，还需要这康师傅拿出真正有实力的证据。 对 啊，来面对网民和面对这个社会。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下面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老彩民600万奖金被冒领，花了80万律师费打官司。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 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安徽彩民中了600万奖金，但是钱被他人冒领走了，如今钱也没见到，冒领人也失踪了，官司打了2年，花了80万。最近这个事件被披露之后，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关注。林永志是安徽的一名老彩民，本属于他的彩票奖金被人冒领之后呢，他将冒领者告到了法院，官司打赢了，但是被告呢又拒不执行判决。那其中一名冒领者在诉讼期间就把奖金从银行取走，目前下落不明。这事儿在2015年的今年4月，法院认为这两名冒领者是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就将这个案件线索移送到了警方。那到目前，除了有一名冒领者自首之外呢，这个老李还是没有追回奖金，他目前已经为此花去了律师费80多万元。老李认为说，法院和警方都是存在不作为行为的，这个案件本应该是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警方却推给了法院，那法院在执行判决时候呢，也没有能够履行职责。作为老彩民呢，李永志经常打电话给这个彩票站点的老板叫潘潘，来帮他代买彩票。在2012年12月11号的下午，他打电话给潘潘，让他帮忙购买第2012146的这个期间的这个福彩双色球彩票。那他先报出了选定号码和条件，让潘潘通过这个缩水软件出号买了86注。那开奖之后，老李就发现自己的彩票中了大奖。在12年12月16号的时候，他去找这个潘老板去领取彩票，但是潘老板却否认曾经帮他买过彩票。老李后来得知呢，彩票开奖第二天，这个潘老板和他的亲戚王文军到福彩中心领取了本应属于老李的600万奖金，那税后是480多万。老李就认为潘潘和王文军共同冒领了他的彩票奖金，他首先想到了去公安机关报案，但是公安机关认为呢，这个是民事案件，让老李到法院去起诉。然而后来法院也对这个案件提出了异议。事发几个月之后，2013年4月，阜阳中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候，认为这个案件是涉嫌刑事犯罪，又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不过公安机关坚持认为这个案件是民事纠纷，将这个案件退回法院。这一番折腾以后呢，中院最终以民事纠纷重新立案，老李胜诉了。此后呢，潘潘和王文军向安徽高院提起上诉，但是被驳回。官司打赢了，但是老李想拿到奖金也绝不是容易事情。一年多以后的2014年10月，这个案件生效判决被移送到了阜阳中院执行厅。6个月后，执行厅还是没有结果。执行期间呢，中院还曾经对这个被执行人潘潘采取过司法拘留措施，但由于查到他名下呢没有什么财产，拘留到期之后只能将他放走了。潘潘说，这个奖金并不在我这儿，而是在王文军手里。而在法院执行期间，就发现早在诉讼期间，这个王文军就已经把巨额奖金从银行提走了。今年4月，阜阳中院认为潘潘和王文军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将这个案件移送到了公安。潘潘在今年的5月29号投案自首，但是王文军目前是下落不明。那么就这个案件，今天我们请到律师来进行法律点评。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你好，张律师。 您好，主持人。 这个冒领奖金行为，到底是算诈骗犯罪还是算是民事纠纷呢？ 我们呀可以先从这个诈骗罪这个罪名来了解一下，到底能不能构成罪名还是民事纠纷。所谓诈骗罪啊，就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结合本案的这个分析啊，潘潘和王文军呢，假冒实际的中奖人，隐瞒李永志才是中奖人的真相，欺骗了这个兑奖机构， 领取了这个600万元。我个人是同意这个法院的意见的，认为这个潘潘和王文军呀，确实是构成了这个涉嫌到这个诈骗罪， 诈骗犯罪， 对，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公安说你这是民事纠纷，他有他的道理吗？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可能啊，我分析一下，觉得公安机关认为他不是刑事犯罪的原因，主要是说，从这个李永志来讲啊，从他个人来说，他是不好搜集到一些证据来证明他们两个人是有犯罪行为的，所以才导致不能够立案。 如果说你有特别强烈的很好说明问题的证据的话，可能公安也会以诈骗犯罪来进行一个立案的。 毕竟这个刑事犯罪啊，它是限制到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的，所以立案呢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确实的证据的话，确实是不好立案。 如果当时公安确实认为有证据证明这个潘潘他们两个人就是冒名领走巨额奖金的话，我想公安可能也会以这个诈骗罪来进行立案了。 对， 如果仅是凭这个老李一说我的奖金被人取走了，可能公安也不会马上就把人给拘了。 对 啊，这个人是不是冒领了也不会那么盲从。 对， 那如果是诈骗犯罪的话，这个目前数额是600万，除去税后是480多万。 对， 那这个冒领者的罪名应该是量刑应该比较重的。 对对对，比较重，特别巨大。 那除非他把这钱比如说都还回来了，可能还 那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起刑点，因为他的行为本身也构成了特别巨大。 那这种会多少年以上？ 无期以上。对， 有这么重。 对，所以说这个既然是这么重的这个刑罚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公安机关比较重视也比较这个慎重的立案还是对的。但是呢，可能说在这个案件中啊，如果这个李永志在提起民事诉讼的过程中，他会搜集到一些潘潘和王文军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口述，因为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他有一个双方的一个举证质证和辩论的过程。 对， 如果在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马上停止这个法院的民事诉讼，比如说撤诉等等啊，但是这些东西已经有文书类的东西，你已经签字确认了，他可以翻过头来拿着这些东西作为证据去公安局立案的话，我觉得可能立案的可能性就要更高一点了。 就这个事件，这个折腾已经就一两年的时间哈，老李也是很头疼，就是到现在钱是一分都没见到，人还这个冒领人还不见了。律师费花了80多万，您说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首先在公安机关未予立案的情况下呀，既然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事立案的时候，就应当首先采取一个先于保全措施，也就是说，将这个潘潘或者是王文军名下的这个案款呀，进行冻结，申请法院进行冻结。 其实说来还是应该公安当时应该先重视一下， 对， 是不是有涉嫌刑事犯罪的嫌疑。 对 啊，不能说是不能凭老李一句话就把人给拘了，但应该进一步一个调查，因为毕竟案值这么大，几百万， 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当时应该有一个把这个财产冻结这么一个举动会好一些。 对， 对，这是法院的这个冻结，是一个法院的行为，因为他毕竟是走的是民事程序嘛。但是有可能没有冻结的原因啊，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国家在民事案件中，如果想要冻结被告的这个财产的话呢，原告必须得提供相应数额的这个担保才可以冻结。那么对于这个老李来说啊，可能480多万的这个案款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巨大的数额，他没办法提供这么大的担保，导致前期没有进行冻结。那最后呢，也就结果就是执行的过程中呢，这些钱都被取走了。 对呀。其实如果当时要冻结的话，这钱从报道来看应该是在王文军的名下，王文军后来把钱取走了嘛。 对， 如果冻上这笔钱了，可能就会好办一些。 对，是的。 那这个公安法院还是有责任吗？您觉得？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现在就是民事案件中执行难，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很多案件呀，表面上看是拿到了法院的一纸胜诉的判决，但是呢，后来结果就是虽然拿到这个判决，最后拿不到案款，还得赔上律师费呀、诉讼费呀这些钱。 结果闹的弄让当事人呢就是这个得不偿失，这样的结果。所以呢，我觉得法院呀加大执行力度，才能有效的保护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合法的诉权以及合法权益。 当时其实是把这个潘潘已经拘留过了， 对， 但当时潘潘又没有什么财产，就把他给放了。 对， 那王文军拿钱就跑了。 所以 当时您觉得，如果法院工作再进一步的话，可能也不至于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至少他在法庭上啊，应当提示王文军和潘潘，你们在这个法院审理的过程中，这个钱是不应当去动的。至少他应当有一种提示。像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法院啊，一般涉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法院的法官会主动提示。这一点。 那现在这个案件目前是王文军拿着钱下落不明了，那该怎么办呢？ 王文军现在下落不明啊，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啊已经涉及到一个刑事犯罪了， 可以追逃他。 对，可以追逃他。现在王文军既然钱都在这个潘潘。已经说了，钱都在这个王文军的名下。那么王文军呢，在民事案件胜诉以后啊，就应当可能会涉嫌到一个罪名，叫拒不履行判决罪。 有这样一个罪，对。 对。那在这个罪名的情况下呢，法院就会将这个案件移送到公安去立案侦查。那么公安局就可以利用公权力去追查这个王文军的下落了。 那假如当初公安立案了，那王文军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就可以把他列为追逃对象了？ 至少啊，王文军当时即便人跑了，钱就拿不走了。公安机关马上就可以冻结他的账户了。 所以这个里边好多就是脱节，导致这两年多这老折腾来折腾去，钱也没捡到，这个冒领人还跑了。 对， 那现在您分析这个牢里的钱能有多大胜算能拿回来？ 还是有希望的，但是肯定是非常的困难，就不太好拿回来了。毕竟这个王文俊啊，很有可能人抓到了，钱花完了， 或者是转移了。 对，那可能转移还好说，转移可以寻他转移的路线把这个钱追回来。但是呢，很可能就是王文俊把这笔钱消费了。那么如果把这笔钱消费了的话，最后的结果真的就只能是王文俊判刑，钱没有了。对于这个老李来说呢，他就是得不偿失了。 那如果说这个王文军他当时能把钱和潘潘一起赔一些，赔个几十万哪怕，这样能减轻他们的罪过吗？ 这个我认为是不行，因为这个本身啊，认定一个犯罪的时候是要看他的行为过程。最后的这个赔偿只能说是在量刑幅度内进行一些稍微的调整，对罪行最后的这个认定的这个年限进行一下稍微的调整。在我们国家，这个拒不履行判决罪是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就是在这个判刑的幅度内减轻，比如说几个月，是这样。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正尊律师事务所的张丽珍律师。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 今天上班没开车，坐地铁来的，虽然挤了点，但为了他值了。 周末看上了那套衣服还是没有买，虽然有点遗憾，但为了他值了。